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plants live together. This interest has created a new branch of science called ecology. Over millions of years,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learned to change themselves.So they can fit perfectly when plants live together. This interest has created a new branch of science called ecology. Over millions of years,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learned to change themselves so they can fit perfectly into their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a saltwater fishlives best in the ocean, and a mouse is home to live. Ecologists call this place their habitat. They study the way organisms survive and their habitat. And they wanted to do so simply because they hoped to find a way so that they could get better along or get along with them.In a very harmonious way, in a harmonious, H-A-R-M-O, harmonious, N-I-O-U-S, 也就是和平的、很和谐的方式，跟左右，其实这跟数字有关。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Well, I have about $200, 大概是200块钱。那你可以把 about 去掉。I have $200 or so. 你后头加 or so, 就是左右。那个 about 就不需要用了。So in the last 150 years or so, 大概在过去150年左右，你不用 in, 你可以用 for the last, 也可以用那 during the last 150 years or so. 过去150年来，所以后头的时态一定是现在完成时或现在完成进行时。果然后头用了现在完成时。Scientists have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way animals and plants live together. 科学家开始关心起这种方式。To be interested in, 也就是我们讲的对什么有兴趣，其实呢，这边也就是开始注意到了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way, 开始注意到这种方式。什么方式呢 ?In which animals and plants live together. The way 后头的这个 in which, 通常是把它省掉。That's the way he handled the problem.那就是他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也就等于 that's the way in which he handled the problem. The way、in which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这样子处理这个问题。好了，这是非常的简单的，我们就不说了。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还是研究呢动物跟植物呢相处的、生活在一起的这种方式。This interest, 这项关注呢 has created a new branch of science, 就创造了、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一个旁支 branch, 本来是树枝，这是一个新的支流 of science, 科学的支流。这个支流叫什么呢 ?which is called ecology, 也就是指的是生态学。Over millions of years. 那么有好几百万年了，超过好几百万年的时间， over 加数字。那么也就是表示超过500多万年，那么 over 5 million years, 你可以这样讲。 那么就是 over 加数字的用法，这边呢其实就是好几百万年的，就是这样，意思是一样的。Plants and animals have learned to change themselves so they can fit perfectly into their environment. 植物跟动物啊，就是动植物 have learned 来一直学习干什么呢？ To change themselves 就自我改变，自我变化。 So 就等于 so that 这样的话， So that they can fitperfectly into, 很容易融入到，叫 fit into, 这个用法是非常棒，是完美的融入到他们的环境里头。我们常讲的 John is a friend of mine, I like him, generally, 一般来说我是蛮喜欢他的， however, he's hot-tempered, 但是他脾气比较急躁， H-O-T, hot,加个小杠杠，放个 tempered, T-E-M-P-E-R, 加个 E-D. He's hot-tempered. 有时候也可以讲 he's ill-tempered. L-I-L-L, 加个小杠杠。或者 he is bad-tempered. 他是脾气稍微急躁了一点。That's why, 或是这就是为什么 it is difficult for him to fit into our group.他是难怪让他要是就是进入啊，就是能够融成一片，进入我们这个团体打成一片呢、啊，是蛮难的，叫 fit into 融入这个环境里头。For example, 举个例来说吧 ，a saltwater fish, 咸水的，也就是在海里面这种鱼啊，咸水鱼 lives best.这是最高级的副词，照理说前面要加个定冠词的 lives the best, 但通常也是可以把它省得掉。它是活的是最棒的，在哪 ？In the ocean, 或是 in the sea. And a mouse is healthiest. 本来前面要加定冠词的，啊 ，is the healthiest. 老鼠就变成是最健康的这么一个动物，后头省了 animal.Is the healthiest animal. 不过在这边呢，我们是把连名词都省得掉，就直接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前面的省得掉。那么在哪是活得最健康呢？在田野里头 in the field. 好，接着往下看。Certain organisms may be found in a large area. Organisms 就是指的一般的生物，记住那么有机体，那么这个微生物也都叫做 organism。那么像我们人类呢，这些都是大的，都是叫做生物。所以在这边，这个 organisms 也就等于 creatures, C-R-E-A-T-U-R-E, 加个 S。小心这个字 creature 也可以指的是怪物。Don't go into that room.It is said that there is a creature living there. 它里头呢住着一个怪物。那个 creature 指的是 monster, M-O-N-S-T-E-R. 小心哦，你一进去之后呢，它马上的怪物就跑出来用舌头舔你的脸，这样都怪吓人的。不过在这个地方就等于 animals, 或者是植物 plants。那么都是有生物的东西，都叫做 organisms。这边指的是动物，若干动物呢 ，certain 在里面就等于 some 某些，这些生物呢 ，may be found in a large area， 也许会在很大的面积、大的范围找得到 ，but they do not live in all of it。可是这些大范围里头，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全部这个大范围这个地方。They are usually only found in a small part of it. 这个 it 就等于呢 the area, the large area. 他们只是在这个大范围里面的一小部分里头才可以找得到。像蚂蚁呢，可能就是指的是在那小区里头才可以找得到。有些地方你找不到的这样。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t is easiest for them to live. 这个小地方就是这么个地方啦。This is the place where, 也就等于 in which, 这是关系副词引导定语情从句。Where 可以用 in which 来代替。在这里头 it is easiest, 你看也是最高级的形容词本来是要加定冠词 the, it is the easiest, 那个 the easiest, 那个 the, 省得掉了。对他们讲生活呢是最容易的。所以他们自己会找比较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Ecologists, 所以这些生态学家 call this place, 就把这个地方称作为 their habitat, 他们的栖息地，动物的栖息地就叫做 habitat。 你不可以这样讲，说 Peter, where is your habitat? 你的栖息地在哪边？你要外国人就会笑了。 Peter is a human being.He's not, you know, what we call the general animal, 一般的这种动物。而且通常 habitat 是指的是一群动物。Those animals live, 或者是 that dwell in that habitat, 是住在那个呢所谓的栖息地啊，就是这样说的。They study the way organisms survive.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他们会研究这种方式 the way, 或者是 in which. Organisms, 就生物呢 survive, 生存。那么在哪生存呢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他们的自然或是天然的栖息地他们生存的方式他们在研究。那么这个时候呢做这种研究呢 ,this study is very important.Because in the long run, scientists will know how to learn, how they can help make people live together harmoniously with animals, those animals. 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就不再做解释，直接用呢英文再把这篇文章念一下。In the last 150 years or so, help make people live together harmoniously with animals, those animals. 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就不再做解释，直接用呢英文再把这篇文章念一下。In the last 150 years or so,Scientists have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way animals and plants live together. This interest has created a new branch of science called ecology. Over millions of years,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learned to change themselves so they can fit perfectly into their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a saltwater fish lives best in the ocean.And a mouse is healthiest in a field. Certain organisms may be found in a large area, but they do not live in all of it. They are usually only found in a small part of it.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t is easiest for them to live. Ecologists call this place their habitat. They study the way organisms survive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Habitat. 好，我们念完之后呢，就直接来看语法的重点。One, 复习关系副词 where, 还有 when, 跟 why, 还有 how 的用法。A, 这个 where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放在表示地方的名词后头。I live in 南宁, where I met my second girlfriend, who later became my wife.这个 where 在这边也就是指的南宁它是一个地方就等于 in which 这引导一个定语从句就是这个南宁在这个地方我呢遇见了我第二个女朋友然后 who 就是前面的 second girlfriend 那么这个是关系代词引导也是一个定语从句她后来成了我的太太所以就等于 I live in 南宁 in whichI met my second girlfriend, who later became my wife.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I see the hilltop. 我看到那个山顶 the hilltop， 有时候它是连在一起啊， hilltop 变成一个词， where there's a big mansion，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好大的庄园，就是那个豪宅别墅啊，这样特别大。这个 where 呢，就是修饰前面的地方，不过这边就不能等于 in which， 在城市里头 in the city， in the city of 南宁等等，可是这个 hilltop 呢是在山顶上，所以要用 on which， 就不要用 in which。 你要如果用 in which 变成山顶里头，那么是里面有个庄园，这个整个庄园是打造在那个洞里头，然后呢你讲话的时候要这样讲，我现在住在山里头，因为前面都是泥巴，所以那会死亡的，所以要 on which， on the topUp the hill， 它意思是这样子。 B， 接着我们看 when， 它是放在时间的，表示时间的名词后头。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ke out in 1939 when my grandfather was just an elementary school boy， 就是二战于1939年爆发，爆发战争的爆发用 broke out，疾病的传染性的这种疾病爆发也是用的 broke out。 我们可以讲说 that strange disease broke out 2 years ago， 所以那个奇怪的病呢，那么是在那2年前左右呢爆出来的，马上就传染各地， and it spread everywhere。 好，接着往下看 when， 也就是关系副词修饰前面的时间，就是年跟年有关，所以那个 when 等于 in which。 My grandfather was just an elementary school boy， 那个时候他只是个小学生，也可以改成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ke out， 你不用 broke out， 你还可以用哪一个字啊？ erupted， E-R-U-P-T 加 E-D， erupted。 好， in 1939，然后后头就用 in which my grandfather was just an elementary school boy。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I still remember I left my hometown， 我还记得我离开我老家呢。 On a day， 在某一天离开的，跟日子有关要用 on。 When it was drizzling， drizzling 也就是下毛毛雨， drizzle 加个 ing 呢， drizzling。好，这个 on， 这个 when 呢也就等于 on which， 因为在那一天嘛，所以 on Sunday， on Monday， on that day， 所以都是都用 on which 是不错的。好，接着我们看 C， why 它是因直线性词的 reason 后头是固定的， the reason 或者是 why 呢还可以把它就是省略掉啊，就是你省略掉其中一个都可以啊。我们看例子就知道了。 Tell me the reason why you want to resign，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个辞职理由。 The reason 后头果然放 why， 关系副词。 Tell me the reason why you want to leave，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的理由。好了， I know the reason why he's crying， 我知道他为什么正在哭的理由。这个 why 就等于 for which，就等于介词加关系代名词或是关系代词。 For this reason， 但是用 for which 来代替，但是它就等于 why， 所以 for which 不如 why 的简单。但是你可以用 the reason why 去掉， Tell me the reason you want to resign， 或是 tell me why you want to resign。 好，这是 the reason 跟 why 可以并存，也可以省略掉其中一个，是这个了解了。 D， how理应放在呢这个 the way 后头，可是 the way 跟 how 是不能同时并存，应删除其中一个，所以 this is the way how I'll solve the problem， 啊，这个不对了，这个 how 呢就必须删除掉，你要说 this is the way I'll solve the problem， the way 后头是呢 in which， in which 可以使用，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I'll solve the problem， 但那是啰嗦了，所以加上去虽然对，但是很啰嗦，所以你就直接讲 This is the way I'll solve the problem， 或是 This is how I'll solve the problem， 这就是我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